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其实说到咖啡啊，肯定是跟年轻人能够联系到一起啊。 对， 不管是有点小资色彩的， 对， 还是说不太爱喝茶，但是呢爱喝咖啡的这些人， 对 啊。 但是呢，您说这个咖啡啊，其实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呢，其实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吧，我就印象当中是我爷爷那时候出去那个日本出差，然后带回来的咖啡家里边。然后呢，我前些日子回看那个《我爱我家》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老傅他那个邻居老胡，不是家里边有三角钢琴啊，什么水晶吊灯，说那个时候他请老傅去他们家串门的时候也喝的是咖啡。 是那个时候好像有这个国外经历的人才有跟咖啡联系上，是吧？ 但是近些年来，其实这个包括我们的中老年人啊，对于这个咖啡接受程度呢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高了，而且呢这个咖啡的质量呢也是随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以前呢我们说这个喝咖啡可能只有一个品牌可以选择，或者说只能喝那种就是小细袋的速溶的那样的一个咖啡。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可能黑咖啡也被人所接受了，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手冲的咖啡啊也被人所接受了。咖啡呢逐渐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很多的我发现身边的中老年人对于咖啡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喜欢平时偶尔的喝一杯咖啡，哎，调节一下自己的口味。 对，现在人们接触咖啡的渠道越来越多，咖啡的种类呢也接触的越来越多，有些讲究的人要自己磨咖啡喝，当然有一些呢可能是图方便还愿意喝这口就喝那个速溶的也挺好， 速溶的咖啡。 当然现在呢你发现吗，这个黑咖啡啊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呢据我所知啊，有些中老年人呢愿意吃那个叫做黑巧克力， 对 啊，因为黑巧克力当中有一些物质啊，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其实黑咖啡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啊。 对，黑咖啡呢，这个从简单的来说吧，它就是咖啡豆直接磨成的粉，这一点呢，有点像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茶叶。因为茶叶啊和这个咖啡呢都属于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那么茶叶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喝茶，就是我喝它那个茶的那个香味。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一些喜欢黑咖啡的人来说呢，这个咖啡其实就和茶一样，我喝的就是它本来的这种味道，烘烤的味道啊，还有咖啡本身带有的那种香气呀，包括可能现在比如说年轻人喜欢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加一点奶加一点糖，哎，调节一下口感，这就跟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喝这个奶茶一样，它就是把这个茶里边加一些奶等等。那么说回这个黑咖啡啊，黑咖啡呢其实相比于茶叶来说呢，它其实更讲究的是一个工艺，它同时也讲究一个原料。它们相比于这个比如说搁奶的啊，搁这个糖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卡布奇诺啊拿铁啊等等这样的繁复的咖啡类型呢，黑咖啡更讲究的就是咖啡的原料和它的工艺了。 对，因为呢像喝茶呀，很多人是由于口渴哈，说咱们喝点茶，但是喝咖啡呢一个是这个，另外呢它也是一种习惯，比如像国外像意大利他们的什么卡布奇诺呀拿铁，有的时候特别小的一杯， 对， 浓浓的啊，它有时候喝了以后可能一方面是解渴，更多的是一种提神和一种习惯， 它要的就是一种功能性。 对对， 其实呢咖啡流行于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其实也是这种功能性，比如说这个黑咖啡 因为它是纯的咖啡豆去进行磨制的，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去消耗热量。另外一些呢，它里边富含的一些物质呢，我们一些中老年人每天喝一小杯黑咖啡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 对， 所以说呢，黑咖啡慢慢的呀，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中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去进行流行了。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么一款就是纯粹的黑咖啡，它的品牌呢叫做十之巅美式的速溶的黑咖啡。那么这款咖啡呢，其实它还有挺多说头的，比如说啊，今天呢我们这款咖啡呢就是纯粹的咖啡豆去进行的磨粉。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咖啡豆呢其实也分着不同的档次，就跟我们的茶叶一样。 嗯， 您看比如说您喝茉莉花茶，有什么一级的特级的，还有一些二级的等等。那么今天的这款咖啡豆呢，其实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先从它的这个产地来说吧，它的产地呢是云南。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咖啡豆不是全是外国来的吗？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很多国外的，比如说您在街面上的能看到的，包括我们大商场里边有一些这个连锁的咖啡店，特别知名的咖啡，它的咖啡豆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云南的。 嗯， 因为呢云南那边呢特别适宜种咖啡，而且呢它这个当地啊，我是去过的，就是它当地的这个咖啡庄园，高湿高热，在里边我都感觉喘不过气儿来那种感觉。 嗯， 但是这种环境条件呢特别适合咖啡去生长，当地呢也是有着这个咖啡豆出口的整个的产业，而且云南的咖啡豆和其他世界的这个产地的咖啡豆相比起来，它还是高品质的。 嗯，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这个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它的这个原料选择，首先在全世界来相比的话，它的品质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用的是云南的咖啡豆， 嗯，而且我看这个云南呢，它是小粒种的， 对 啊，小粒种的咖啡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刚才我也是闻了一下啊，确实是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的那种感觉，好像还略带一些果味的感觉，风味还是蛮独特的。 这些呢就不得不说到它的工艺了，这个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稍带一点果味，完完全全就是由它这个整个的重烘焙的手法，重烘焙的工艺去给它带来的。可能说什么叫烘焙啊，就是烘烤，通过烘烤能够把这个咖啡豆的香气逼出来，就跟我们平常吃那个花生米似的。 嗯， 您看生花生米它没有那么香。 对， 但是呢您要给它烘烤了，或者说给它炸了，这个花生米它那个味道那个香味儿就特别特别的香。 嗯，因为它里面的水分给挥发了， 哎呀 啊，所以呢就是更加的紧凑了，那香味就扑出来了， 更加的浓郁了。 对， 那么今天呢这款这个黑咖啡呢，它这个咖啡豆的磨粉也是经过了重烘烤的，所以呢它的香气是非常非常浓烈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咖啡呢，跟大家承诺是什么呢，是零糖，就是不添加糖，零香精，不添加香精，零反式脂肪酸，零脂质末，就是里边没有比如说咱们平常喝的奶呀什么的这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零脂肪，什么意思呢，今天这款咖啡无论您喝多少，它都不会给您的身体呢带来多大的负担。当然了，我们也不提倡就是一次喝特别多，每天一杯就好了。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100克，它的能量呢是1548千焦，约等于360卡路里，每一袋是2克的这么一个包装，那么相当于多少呢，就是一半橘子的这么一个能量。 哦，那就是说它一杯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一共是6盒，每盒里边有多少袋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2克这么一个量，而且呢每天您就拿一袋喝就完全没有问题，能够帮助您获取这个咖啡当中的营养。同时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时段还有呢赠品，就是我们的十之巅的美式的速溶黑咖啡，一共是2盒，每盒是40袋，等于说一共加起来，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是一共是8盒，一共是320袋。 今天我们的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价格是199块钱，和每一袋多少钱呢？是6毛钱左右。 哎呦，那真的是合适啊。 对， 那如果大家想喝黑咖啡的话啊，就是速溶黑咖啡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呢都喜欢喝咖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啊，因为各取所需嘛。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黑咖啡呢，不仅里边是没有添加糖的，不仅里边没有添加奶的，您在家里边呢，如果嫌它的口味有一点苦的话呢，可以自己去选择适量的去调整它的口味，这样呢其实也是方便您去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调整。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咖啡呢是不添加添加剂的，原汁原味的，是天然的黑咖啡。 所以是口味非常的纯正浓厚啊，口感也是非常的有层次。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喝咖啡，尤其是喜欢喝黑咖啡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您不要错过啊，是叫做十之巅美式速溶黑咖啡。咱们今天的连主品在赠品，一共给大家呢是6盒加上2盒8盒，那每盒里边呢是40包，这8盒呢就是这个320包，一共是320包。那如果是一包一杯的话呢，咱们就是320杯呀，所以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市面上呢，整个这个组合呢是399元，但是今天我们1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这个非常的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速溶袋装的就是方便。 对，随时您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带在身边。另外呢，您像家里边。这样的一杯黑咖啡，它整个的成本我们当然不算水的成本了啊，它一袋是多少呢？一袋是6毛钱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市面上可能这么一袋要几块钱，那么可能如果您去商店里边买，或者说您去这个超市里边旁边开的那种咖啡连锁，那一杯可能就要10几块钱20块钱， 那是， 在家里边呢，时常喝黑咖啡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人我发现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一些中老年人什么的，他们都保留着喝咖啡的这样一个习惯，可能咖啡呢就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部分了。尤其是黑咖啡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咖啡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进去，就着这个早餐就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清爽的这么一天的开始。而且呢，黑咖啡其实它的口感呢还是挺适合大多数人群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可以自己调节的，即便是您对于糖不喜欢，那么我就不往里边加糖，即便您是对于牛奶不喜欢，那么我就不往里边去进行牛奶的添加，我就尝尝什么叫纯粹的，什么叫真正的来自于云南的小种粒的高品质咖啡豆去磨出来的真正的咖啡。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咱们给大家一共是主品加赠品8盒，6盒加2盒8盒，那每盒呢是40袋，那一共呢是320袋啊，那么一袋一杯的话呢要320杯，我估计要是订这么一两组的话，这一年的咖啡呢基本上就不用再订了啊，就基本上就够了。所以呢，199元这个组合，喜欢喝黑咖啡的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